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用匠心做团餐，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上的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抢住配成双，天蓬十六合一缸。 最爱白雪在古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院子 七十二变， 烤锅煮四季， 白天晚上 小院 七十二变， 往来房 有你有我 在永康街坊， 七十二变。 小李、岳鹏、金宁上台鞠躬。 Show time！ 快乐大街酒吧里，不少学校现在新学期已经开始了，不过呢，有些同学呢还是沉浸在假期里无法适应，这让我想到了当年的你们。因为我觉得你们就属于这样适应能力比较差的。 你得了吧，我们这适应能力超强。 新的学业，新的老师，我感到了你们的心里在焦躁，学习兴趣锐减，甚至产生了畏难情绪。要不是我及时的帮助你们冲破了障碍，可能就没有今天的这个你们了。 你等会儿啊，我们怎么越听越糊涂？ 小花，你啊过分强调你对于我们起的作用了，你真没到这份儿。 这到了到了，开学了，你们晚上不肯睡，早上不肯起，生活起居毫无规律，而且呢沉迷电视节目，拿着压岁钱买游戏机，兴奋的情绪难以平复。 哎呀，你就买粘粘状。 好家伙， 当然了，我也跟你们的父母都一块交流了一下。小柱， 哎，你又不是家长，你也不是老师。 那有什么的，我说了，哎，别说孩子了，您上班那状态都难以调整呢。 我妈没揍你吗？ 这天天晨昏颠倒的，这劲儿还没过来呢。你妈只说是是是是，我也有这个上班焦虑症。哎，真的，小花你说的对， 他妈也是心疼儿媳妇。 但是我觉得这个正常，开学综合症嘛。 我就想问问你，小花，我妈是忍了多久把你从我们家轰走的？ 要不然也就没准真成了，是吧？ 哎，我天哪！ 不是，我都是放假综合症，我是放假之前焦虑， 焦虑 你考完试之后出成绩之前那就不行了。 哦，那种焦虑。 哎，你们开学我都是适应综合症，可是等我适应完了，基本上也该快学期结束了。 啊，他这试用期比较长， 对， 每个人的状况都不一样，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我就跟家庭环境有关系。你家长就回家就哎呦，这个怎么办呢？这可能会给孩子就传递那样的信息。 嗯， 当然了，像小花这种过分早熟的啊，阿姨过来跟您谈谈这个，这真拿自己当回事儿了，自以为是 也不行。 到现在没嫁出去， 你瞧瞧， 这你联系的挺广泛，你不说我事业多成功呢？ 您就这么一酒吧， 每天来就我们这俩人， 这个、嘿， 哎呀， 您这酒吧还没居委会热闹呢， 这叫闲了，这是忙了又。一上班，我觉得就一定会有各种不适应，那怎么办呢？一定要先收收心，适当的放缓节奏，让自己在逐渐的适应当中展开工作。所以呢，我现在这个策略才这样。你们以为我的经营不善呢？开学了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我不想上学，我不想上学，也不知道谁。 那都基本上一周之内就解决了。 对，就彻底不上学了，半退学了。 你这有同学一块玩啊，就没事了。 当然你自己半退学，校长一定是不同意的。还是在老爷说那个，跟同学们一起玩起来了，这样关系融洽，学习也就进步。沈阳的部分小学因为雪推迟一天开学这件事儿，在小柱叶鹏小的时候，如果出现的话，他们就得炸锅。请公众注意防寒保暖，交通安全，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出行。 合着我们闹完开学之后，我们就给人指挥去了，是吧？ 哎，有点公益心是没错的，这就是兴奋。你是 农民伯伯，做好设施农业的防风工作。 咱俩这水平啊，还不如不喊呢，你知道吧？ 别喊。 快乐大街酒吧里。 哎，你们知道有这么条消息吗？就是在有些中小学啊，什么通知呢？是叫停家长签字。 哎 哎， 早就应该推行啊，要不然这个叶鹏得少挨多少打呀。 哎呀，我就不用老当你爸你妈了。 你们家亲戚少点，叶鹏。 我实在是找不着了。 我说小孩打小孩都管你叫鹏儿鹏儿的， 给我签字啊。 鹏儿鹏儿， 人家是邪儿啊。 怎么 走？我跟你说、啊、 为什么应该取消这个家长签字，给孩子带来多大的心理负担、啊、 就是 你要回回都考100，签就签了，问题是这几门加一块儿，这几回加在一起 太次了。你要像我这样老考前三名的，我怕什么家长签字，我巴不得我爸我妈给我签字呢。 行， 那你要那么说的话，王德磊那打胖了这么多年了，天天的找家长签字的时候他是最困难。 王大磊确实小时候也是调皮捣蛋，学习混乱啊，有一天交作业让家长签名，但是呢王大磊就没签，老师就问了王大磊，家里怎么没给你签名啊？ 王大磊说， 王大磊哭了， 嗯， 我爸说我妈去了很远的地方，全班都静了。哎呦，老师也有点不好意思啊，眼眶都红了。 谁都明白什么意思、哎、 怎么了这苦命的孩子呀？没事没事没事啊，没签就没签了。王大磊抽泣着，我妈还得几天才能从武汉旅游回来呢。 哎，我记得小时候啊，王大磊他妈呀一开家长会就在旁边记笔记，一记呀、啊、就是七八篇一的本儿，老师说的每一个细节他都得记下来。 嗯， 也奇了怪了，老师说的每一个细节当中都有王大磊的名字。 回去一个一个对账，你是不是大前天的时候你拿了人家小花的书包不还给人家？ 你是不是大前天抢了人家小花的零食吃？ 你是不是把人小花的作业给撕了？ 他跟我是有仇吗？ 王大磊哑口无言。 其实也不能说我每次考的都好，对吧，偶尔两次失手一下考到你们后边了，这不是说没有过，但是我这个人呢聪明又胆大。 对，敢抄啊。 不是敢抄，是我呀，我爷爷奶奶眼神不好，我不找我爸我妈签，我让爷爷奶奶签。 对，一看这多少，这 奶奶眼神最不好。 对，这78不错，实际考到28。 不像小树自己模仿自己爸妈，笔画还非常的僵硬， 关键还认为自己模仿的特别像。哎， 到处吹嘘说他爸签的是瘦金体的。 哎呦 我的个天哟、 哎、我呀就是知道点词儿，我就敢说，这也是说明我打小就有胆识，你懂吧。 那那半小时的站你可没少罚。 那怎么赶上晚高峰堵车呢，站半个钟头很正常啊，你是不是？ 老师为什么要在你旁边啊？ 那怕我们回家路上不安全呢，是不是？ 俺老说站直了别玩手， 怕我驼背是不是、 哦、别玩手， 细菌吃嘴里去， 再说话还得罚半小时。 现在咱那会儿说了不许体罚学生，要说服教育，摆明事实，讲清楚道理，孩子不可能不懂事。为什么我现在这么优秀？就是小的时候老师督促的好，讲的好，我现在深明大义。 哎呦，深明大义！ 哎， 你一个寒假作业都没做利索的同学，在这说什么深明大义？会写这四个字吗、哎？寒假作业快开学了，跟那乒乓球案子上找几个小孩 干嘛？我们相面呢？ 我想抄，你看你抄我，我抄你，里边有老叶、周飞。 嗯， 你们那会儿也是艰苦，大冷天趴在这个乒乓球案子，手都冻得快裂了，也得在那写。 那你怎么办呀？ 你看现在的小孩啊，人家不管怎么说不用在外面刺着大北风那么写了，人家现在进一些快餐店点杯饮料一补一天。 哎，你这说的可是，我小时候抄作业都是在咱们学校门口的早点摊抄的啊。 有在乒乓球案子那儿， 我 看见你 了。我用你换 我呀，帽子都吹飞了。你现在要去咱们那个什么咖啡馆快餐店，一推门你能看到好多同学最后的奋笔疾书。 嘿，好像就在那乒乓球案子上一样，抄我， 其实性质一样。 哎，你说那会儿咱们这个抄作业是为什么呀？ 他完不成，抄作业不是会加一速度吗？ 你说不会就不会吧，不会。 那老师要是说这么放松要求，那怎么同学能考上理想的学校？怎么能够有一个很好的起点，将来有一个很好的事业？那严格要求是对的。你忘了你班主任啊？ 嗯， 我觉得那时候的作业呢，就是说可能对于老叶呀、什么小柱、大磊这样的，他不爱做。这男孩子做也做不住，他喜欢做一些灵活一点的寒假作业。 寒假作业老师说了啊，这个寒假的时候捅四个鸟窝，哎，收集两个马蜂窝。 哪个老师有这？哎， 对呀、啊，所以说这些东西都不能吧？那必须还得是啊， 你还得有益身心成长，好吗？ 对，每天做2道应用题，一周写一篇作文，哎，然后呢， 看一本名著，然后写点读后感、 哎、是是是，这都算是比较变通型的寒假作业了。还有一些呢，就说你是小学生啊，你回家帮着爸爸妈妈做一顿年夜饭，这就是你们的寒假作业。 对，有的呢还在这个什么帮助你的哥哥姐姐完成一道线性代数的卷子。 哎呦，上小学就完成线性代数。 有一个作业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说这个小学生呢可以研究榫卯结构。 哎，这对于我就太感兴趣。 这就是科学爱幻想。 本身老叶就很损，然后呢 就研究损，跟人卯上啊。 这个榫卯结构，这是一个中国典型的古代建筑的一种。 哎方式， 哎，对，它这种东西呢是古代先贤的智慧结晶， 嗯， 让小朋友们去研究一下，没有什么坏处。 这个我觉得比你那个捅马蜂窝，鸟窝是吧？捅鸟窝那强多了。 这个他 人都是看房顶那块，人家看的是什么古代的文明的结晶， 我告诉 你看的是什么？ 那看不懂，必须得实操。对。 那要是让你小时候做一个冻豆腐，你愿意参与吗？ 哪个学校留作业这制作一块冻豆腐啊？ 这怎么不可能呢？现在就是这样啊。你小学的题目有很多是结合生活常识与科学的一个灵活的。 老爷做了，我老师说那冻豆腐都拿来吗？ 会冻我的冻豆腐。 老爷说，老师我那豆腐冻了，但是没拿。我冻一回，我妈打我一回。这个回来他做饭，家里大人就说了：“你这豆腐放着好好的，你别冻。” 但我跟你说，这是真事儿，教孩子利用热胀冷缩的原理制作一块冻豆腐。有的孩子觉得是不是把这个豆腐放进冰箱里冻了就成了冻豆腐呢？ 其实呢， 当然不是这样。 哦， 所以这是寒假作业当中的科学篇。 这个 这不错， 而且参与感也强。 那当然了， 当然只能限于是豆腐，别什么都冻。 你看武昌的实验小学，人家的科学题也特别有趣。 什么题？ 什么自制小乐器，自制个酸菜，自制葡萄酒，让孩子不喝啊，给家长喝，这些都能有助于学生形成一些科学的直观印象。 对， 汪大磊积极的参与了这个小学的科学题，而且呢主动举荐自己说做一个新的实验，在家做臭豆腐。 他把家里头所有带臭味的东西和豆腐储存在一起了。 好，王德磊最后琢磨明白了，还是自个儿的袜子最管用，是吧？半天就臭了。 那豆腐都是灰颜色。 王德磊也是灰颜色的。快乐大街酒吧里，不是只有小学有寒假作业，到大学了也有寒假作业啊，只不过不像小学那样一本一本一册一册的有标准的那格式。 那都什么样的呢？ 分哪个系什么专业了。哎，我先问问你们俩，你们俩会织毛衣吗？ 这个你问男生干嘛？问女孩啊，你会织毛衣吗？ 你问的是哪种吗？是平针吗？ 元宝针呢？ 那你也会啊。我觉得咱们这岁数的母亲好像都研究过织毛衣，正经下过功夫。 也就是咱们小时候都穿过妈妈织的那种厚毛衣。 对， 尤其那厚毛裤，这裤子 还挺沉， 脱下来就能站着。 哎， 织好了一半还在你身上比划比划，有时候那袖子什么或者那领子 穿上 钻上去。对 对对对， 钻上去拿那针扎你几下。 哎，尤其是织袖子的时候。 对，我跟你说啊，这也可能成为寒假作业。北京的有一个高校服装设计专业的学生，也包括男生，他们现在就在狂织毛衣，因为这是他们的寒假作业。他们在赶作业。 这个可费劲，这没有任何讨巧的方法，只能一针一针的织啊。 对，这没招、 而且这个说织毛衣，我觉得标准做法是应该盘腿在床上， 放着收音机、 看着电视，或者说 哎 聊聊天，聊天应该是更合适。特别是妯娌之间，什么邻里之间， 对， 都盘腿在聊， 唠家常，都说自个儿孩子好。 嗯， 没有说不好的， 孩子不好管，都是发牢骚。你真没唠过女的那事儿，你别掺和。 不掺和不掺和吧，那就 关键是这些男生啊挺享受的，说特别喜欢这门课，成绩也都挺好。也有些男生发来了针织的那些成品，哎，你一看挺可爱的。 不是，你得这么想，就这织毛衣就跟那会儿的十字绣似的，什么男孩女孩全干。 对， 哎，等拍下来那场面确实挺有意思的，几个壮汉在床上一团开始织毛衣。 几个壮汉在床上一团，我觉得跟猫似的。 然后胳膊都这么粗，你知道吗？手指头这么宽， 那小毛衣针跟牙签似的，一点一点怼。 哎，还互相问你上袖了吗？我已经脱领了。 那织的还挺快的。 哎，你说他们未来要找女朋友应该不成问题吧？ 成问题， 因为你不会。 不是，这哪个女生喜欢男朋友头一条得会织毛衣啊？ 真是奇怪了，过去男生不就喜欢女生给他们织围脖，织什么这个围脖？ 你还知道什么呀？就知道围脖啊？ 就围脖好织吗？那会儿，哎，我看了一下那视频啊，特别是其中有一个是大胡子的同学，大胡子也织毛衣， 线不够就揪胡子，把胡子也织里边了。 你们算是这个文艺考生吗？ 我们都没有艺考过。 王大磊当年那个业务水平，不是就刷下来了。 还真参加过呀。 最近啊，我看那么一个新闻，说这不是艺考吗？有一位老妈给儿子准备了男生化妆包，里边有遮瑕膏、眉笔、乳液。他妈妈还说，这男孩啊，少一点，不怎么化，但多多少少也化点。他儿子也说了，哈哈，因为形象还不够帅，所以呢，化一化，呵呵，简单的吧。 好像现在这个艺考招生的时候，尤其是表演系什么的，绝对不要求化妆， 而且 必须是素颜， 最好素颜，而且千万别穿的特别特别各色，露着大脚踝，穿着小短裙，太各色了。 而且老师呢，不一定说非得打扮得很妖艳的， 对， 这就算是 看你的表演能力，又不是看你的这个着装的这个， 对对 对, 对， 奇装异服能力，是不是？ 对，所以老师呢就觉着朴素的、端庄的，哎。老师没准还能多给点机会。 可是我跟你说吧，就是有的那个艺考的这个考场啊，那凌晨3点钟考生就起床过来了， 人多呀，而且那比例也小，1:1000，那怎么办？那只能是 1:1000。你知道北影的艺考现在是什么比例吗？4.5万的考生录取不到500人， 这比小柱刚才说那个 少， 少多了。那咋我不明白？ 反正就是录取率很低， 特别是表演系。 对呀，人家想到表演系一毕业拍俩电影火了，国际上一拿奖就巨星了。不是说真正说表演系毕业的就有戏拍，有些人可能也没在专业院校里边系统的学习过，就是说他能够本色出演，或者说是对于这个他理解的深。 哎，对对，艺术的这个东西啊，它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 哎，太见仁见智了。 你比如说我就不是学的这方面， 但实际上呢，你是真不能往这里边扎。 对，因为你确实扎不进去。 对对对。 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喜好文艺，但不代表你真的适合干这一行，所以考的时候也要稍微谨慎，为自己的未来多想两步。 我认为，凡是真表演的都要考察一个人的天赋。 嗯， 天赋没有，您长再漂亮也没用。你演戏嘛，你是要塑造其他的人，我不是演你自己吗？ 哎，那也有长得绝对太漂亮了。那你要 我跟你没关系，首先， 那没准老师就看上了。那是你这么想，艺术这种东西见仁见智，但不是没有标准。还没跟你们说那个美术生的考试呢。美术生考试啊，考场啊挂那条幅挺逗的，写的是多一些反思，多一点执着。美术应该也算是艺术招生的这种考试了。 嗯， 你要教画的，教作品的， 嗯， 一般也是命题作文，比如说得画人物速写或者什么、 画画肖像、临摹。 网上也有这么一图，特别逗，一排的人物速写啊，其中有一个蜡笔小新， 这位考上了，最后 跑电视台画动画片的了。 对，因为我们今年就缺这么一位， 怪不得他们条幅写的是多一些反思，多一点执着呢。 对对对， 不过艺考还是挺激烈的，你想想那么多竞争对手合作参加表演场景之内的一些设计， 那可难不住咱们仨，因为咱们仨都是抢戏的能手。 我主要是能抢， 我主要有戏。 哎呀，有戏 有 戏 有戏， 太有戏了， 太有戏太有戏。 咱们把别人参加艺考的故事编成的小品拿过来放一放，就当咱们仨也曾经艺考过，好不好？ 好。 爸， 爸，我告诉你啊，你赶紧给我回去啊！这艺校考试马上就开始了，没工夫跟你这废话啊！ 我不回去，我报名费都交了，你为啥不让我考？ 因为我是你爸，我了解你，你就不适合干演员啊！ 我怎么不适合干演员？ 那你为什么要当演员啊？ 来钱快。好掌握。啥也不用干，站那儿会挤眉弄眼就行。 你这是偷机取巧啊，好高骛远。 行了啊，开始吧。 好的，宝贝们不墨迹啊，来。 各位同学，声乐考试现在开始。 蓝蓝的天空，青青的乌龟，耶耶！ 哎，好好，停停停停停。那个，这位学员，你这咋咋呼呼这个劲儿，不管一什么玩意儿都一惊一乍，这个风格倒是挺统一哈。好好，可以了，可以了。 歌剧选段。有一个节日， 行，那个啊，以后那个所有带盆的都不要再演了啊，行了，下去吧，同学。哎，对，还有你啊，以后所有沾父亲边的你都不许碰啊。 啊，那白准备了。那老师，我音域宽，我能从钢琴的最低音唱到钢琴的最高音。 哟。

上 路小花小柱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露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佳人月色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月色七十 二变， 往来往 有你有我 在云梦街坊， 娱乐七十二变， 凡事不往千里说，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我王大雷。 小体英明王大雷上台鞠躬。 Showtime！ 快乐大街酒吧里，哎，今天你爸你妈要缠着我们了 啊？要缠着你干嘛呀？ 拉家常啊！ 深表关心。 我以为深表歉意呢，别的不说啊，老头老太太想你是真的。一直都跟我打听那个我儿子叫什么来着，王大磊啊、 哦、去哪儿了？ 我妈最近这脑子又退步了。 没退步，就是想你，用一种哎 比喻， 很 拟人， 很另类的方法。 想我用拟人啊？ 不是，用那个排比，哎对对，夸张倒叙插叙欲扬先抑、哎、 而且跟我们又不好意思上来就聊你，先聊点萝卜白菜啊，冻豆腐吧。 我跟冻豆腐搁一块儿，我才顺锅子。 逃走的时候老太说来着，咱说一千道一万，说一件关键的事儿，碰见我儿子呀，就说我想他了， 就完了。 呵，要是你回去，你看你妈跟你不好好聊呢、嗯、 嘿， 哎，我还是为什么不爱回，就是一回他们话多。 我可以假设一下啊，因为你的心情我也理解，都是爸爸妈妈的独生的子女， 都是老疙瘩。 我们家怎么那么些疙瘩、啊、 那么回去的时候见着你以后特别开心。 那当然了， 这么大儿子， 谁就这么形容自己孩子？ 你说从头上到脚下，这都是我儿子，养儿防老啊！ 我觉得该给我妈挂号了。 防老无所谓，主要是咱们儿子大小伙子了。 对呀、啊， 这是一件非常骄傲的事情。 而且 这有什么可骄傲的？ 而且我儿子是大孝子， 哎，这点还行， 孝顺。 嗯，怎么孝顺？ 哎，给他媳妇儿买新衣服。给他媳妇儿买新衣服，给他媳妇儿买新衣服。 你看我这孝顺，我这是孝顺我妈的吗？ 你妈，你妈说行了，他们小两口把日子过好了呀，我们就 放心了、嗯、也不知道他们从那么个地儿回来以后，现在这也没住家里头，不知道去哪儿了。 我说阿姨您放心吧，没出地球。 对，我也说了，阿姨还没回来呢。 看 小花，你那是劝人，我说老太太哭了呢。 而且我也说了，阿姨他们俩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关系，您不要以为一男一女出去旅行就好像一定要发生什么，他们俩只不过是网上认识的一些背包旅行的穷友。 驴友都不是的，改穷友了， 穷玩嘛，就那种。 哎，不光是你的妈妈，我们的母亲也这样，但是他们说的呢都是关心咱们的话。 对， 什么让小花叠叠被子吧，让小花收收床吧，让小花整理整理衣服吧。 你还挺关心我妈说什么话，天天听窗根是吧？ 不是听窗根，你妈天天跟我妈这交流管理小崽的经验。 你妈呀，跟我妈说那贴心话就更多了。 嗯， 生了个儿子不，也没说那么不争气，白天除了手机就是电脑，白黑的玩，到这么大了什么也不会干，好吃懒做，不知道随谁。 那还能随谁呀、 啊？不好说，不好说。 反正是不随我。 哎呀，小花的妈呀，跟我妈说的，说那我们小花没法办，管不了，挣一个花仨。 这都是发牢骚啊。 还是啊，王大磊他妈说的好、 嗯， 我们孩子呀，比你们孩子都强，人样子、工作、知名度比你们俩孩子强。 对呀、啊。 不就是懒点馋点傻点， 哎， 也不是说优点没继承，毕竟他是我亲生的， 嗯， 我能扔了吗、 啊、 是不是扔了他也认识家呀、 哎、其实王大雷，你妈是这样的，你老妈呢是从来心口不一，对你嘴上虽然是嫌弃，但是心里恨不得把你宠上天。 不有那么句话吗，口蜜腹剑呀、 啊、 搁这不合适吧。 不是那个刀子嘴豆腐心呢、啊 啊、这对 是是， 当着你的面说你馋懒丑笨， 嗯， 背着你呢在他心里你都是独一无二的。 对， 再丑的孩子、嗯、那也是妈的宝妈，何况你并不那么丑。 哎，这才是关键问题。 有时候看看你小时候的照片，哎，觉得还是很好玩的一个玩意儿吗？ 我成玩意儿了。 宝贝儿嘛，其实你妈有时候自己呢 独语的时候啊。 独语 叫自己跟自己， 有无语的时候，有自言自语，什么叫独语？ 内心独白， 一行清泪啊，也是老泪纵横啊。 我早点回来就好了。 夜深人静了，你妈妈坐在窗户边上独白。打电话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呢，只是联系别人的一种方式，但是对妈妈来说呢，是我的一个美好的愿望。我希望每天都听到王大磊的声音。乱七八糟，在一般人的意思那儿是东西好久没有收拾的混乱的状态，但是对妈妈来说呢，我不管王大磊多么频繁的整理房间，我还是会形容这是你的狗窝。饿，一般的意思，在别人的眼中确实是吃一点东西的感觉。对妈妈来说，我觉得这是王大雷每一天的状态。 哎，最后这段话放在网上，大家给评论，这就是舌尖上的儿子， 把我吃了。 英宁、严家宝上台鞠躬。 Showtime！ 快乐大街，酒吧里。 哎，今天这么安静， 我等着有什么事儿呢？ 你知道为什么这么安静吗？ 为什么呢？ 咱们那小喇叭今天歇了。 哎， 哦，你看了吧？一个深呼吸之后，喇叭就开始了。 是吗？ 怎么有什么事儿吗？ 对呀，这么安静，肯定是有什么好的消息，要不就是不可告人的秘密。 对呀， 啊， 蓄谋已久啦，说吧。 怎么，你谈恋爱啦？ 哎，我谈恋爱，你怎么那么美啊？ 今天我在外边撞见你和一个女的在买馒头。 我这个恋爱，我觉得谈不久。 为什么呢？ 我跟我对象买馒头过日子呀。 啊，可能这个女孩突然间很想吃馒头，跟你撒娇。 那我就不要了。傻丫头是怎么着？ 白胖白胖的大馒头 啊！ 哎呦，一捅一窟窿，跟浮肿似的。 哎呀， 给你女朋友馋的，这要不吃十个八个的馒头 啊， 怎么去您府？ 十个八个， 哎，你算当上门的媳妇儿， 好， 帮你扛粮食， 哎， 帮你收拾屋子， 哎， 然后结婚那天他喝多了，躺在那个， 然后你们家人夸的哪儿都好，就是食量有点大。 我找一猪八戒是吧？ 女八戒 没有那样的女孩，人女孩都是出门要买个蛋糕什么的，是吧？ 哦，对对，那是蛋糕， 对， 不是馒头， 不是馒头， 看错了吧 ？真是。 隔壁胡同那姑娘嘛， 啊，是啊，您看着不顺眼啊？ 不是不顺眼吗？ 又能干活。 小的时候没别的毛病， 这没别的毛病，你蹲一下干嘛呀？到底有没有毛病啊？ 这个这样说话说一半的，如同活埋。 对啊， 你最好把这话都说明白了，是不是？ 你得刨出来说清楚了。 真的没有什么大毛病，嗯，我说他是小毛病、小缺点。 这个还是谁没有点小毛病呢？ 啊，对对，也。小而不言，甭提了，真是。 提一提吧，我觉得有必要啊，公布一下。这没有什么大事，让你这么一说， 就这么吞吞吐吐的，让我们感觉这好像是个难言之隐的毛病。 没有没有，想多了想多了。碰巧认识他姐嘛，我们俩同班同学，没别的毛病啊，小小的就是爱撒谎。 小黄也撒过呀，小黄上幼儿园的时候，就是不爱去幼儿园，回到家里跟他妈说，妈您知道吗？ 怎么了？ 我们幼儿园里边有一只大灰狼，今天吃了两个小朋友了，明天老师就说不让我们去了，要打狼。 哦， 对， 嘿，智商真高。 后来第二天幼儿园他是头一个去打狼的。 哦，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吗？ 啊，这么解释。 瞧你编的这个有鼻子有眼似的，就跟你见过似的。 哎呀， 还是说说你那个女朋友小时候的事吧。孩子撒谎呢，一般大人会管。 对呀、啊。 不管的话，这孩子以后就更难管。但是呢，他有一个好爸爸， 还有一个坏爸爸。 哎，怎么你 爸爸？他爸爸有两面性， 那叫双重性格。 对。 哎，对，你说的对，双面性，哎，叫什么？ 双 重性 格。性格 学话都学不来。 哎呀。 所以呢，这些小毛病就变成了一些大毛病啊。怎么讲呢？我记得啊，他有一次不想上学装生病，这要放在我们家，我爸我妈肯定得揍我，不揍我也得骂我。 对啊， 但是呢，他们家他爸不但没有教育他， 而且还纵容他，并且帮着他写了一张假条。 这个 M， 我跟你说啊，在现在我还真听说过。现在上小学，周五的时候，班主任发现班里有个孩子没来，联系家长，说孩子怎么没来上学呢？你猜家长怎么说？ 家长怎么说呀？ 哎呀，老师，我们孩子上了四天学了，太辛苦了。星期五下午又早放学，我们今儿不去了。家长就这么惯着孩子， 这有点溺爱了。 这真的 啊！到现在您这个年纪，您觉得不对了？ 对呀、 啊，对呀、 啊。啊，那你小的时候可没少干这事儿、啊。 那早干嘛来着？ 你老逃学， 你老逃学， 起晚床， 你老高啊， 起床晚，起晚床， 起晚床， 起床晚。 对。 就是说人呢，过了这个年龄段就分出好坏了。但是他爸怎么写了一个请假的文章呢？ 请假条算不上文章 啊！不，这真的叫请假的文章。不信你听我念啊。此证明小女于3月8日因夜不早寐，以致宿起之时眼皮突感不适，上下交叠，无力分开。小女虽奋力与其抗衡，却力有不逮，终于待得无君之援，终将此况解除，驱离所有不适之状，使其眼睛重见光明，灵魂又现窗开也，心思得以成名，故此特向贵校教官请假须臾，还望师长恤其自身征战之无法自拔，谅其持之之过，感激不尽。还此致敬礼。 跟出师表似的， 这得赞一下，这是他父亲写的吗？ 这个假条写的还确实有些文采了。 哎， 用半文半白的这个语体给孩子请了个假，其实就是因为孩子睡得晚，早上起不来。 对，那可不就是这 点事。那老师就后来放过他了、 那老师不是放过孩子了，是放过这家长了，能这么用心给孩子请个假， 这是贴心老爸。 后来他妈回来了以后，知道这个事儿了，就揍了他爸一顿。 哎呦， 他爸挨揍了。 哎呀，这个家暴啊，确实现在也立法了。 他妈说跪之打之， 虽于力有不逮。 然他爸是嫁给花木兰了吧？ 他妈好像在口吐莲花。一姓毛老道。 哎，怎么一姓毛老道啊？一姓天地动啊。 毛老道一就出来了。 二姓毛老道。 二姓鬼神经啊。 对。 三姓毛老道。 四姓鬼神经啊，这才接上。 是不是觉得特亲切？ 娱乐七十二变， 快来大街酒吧里。哎，大宝，你好久没来了。 哎，这不是终于来了吗？ 你应该保持那个记录啊。 保持什么记录啊？ 不来呀。 不来不来省心。 就是轰我是吧？我常得到咱们这院里聊聊。 其实来了吧，你要不带点东西来，你说你 这没意义呀、 啊。我什么时候带过东西？ 您过年你也没来是吧？平时老关心 你。我就问你啊，腊月23祭灶的时候你来了吗？初一你来了吗？ 是是是。 十五你来了吗？ 那三八妇女节你来了吗？ 对呀、啊，该来时候不来。 哎，三八妇女节我来干什么？拿我当快递了是吧？ 不是，这个 我来了呀，就算不错了。这还没吃你们的呢。 你这么说好像我们应该原谅你似的，但是吧，我们这 就不原谅， 犯小心眼儿。 哎，我现在有点小心眼儿，我来这儿啊。 啊，群里有个红包，你老抢，你还老拿最大那个。 哇，一共就2块钱，拿最大的能拿多少？ 那你接着发呀。你发了200，我们也抢一个试试。 真是，这就是财迷， 老说自己没钱没钱。 嘿，六毛六毛的抢，日子不可细算，一天抢10个6毛。 啊，是我看你比我算得清楚。 这门口卖废品，看你好几回了，这种挣法，你还说自己没钱？ 好嘛，我这快要饭了，我跟你说。 上回看你买珠子、买串， 然后盘，还送人。 你们俩生活中还有点别的事情干吗？ 没有， 每天都盯着我。 没钱你天天坐汽车， 天天坐汽车这就有钱，那不是划的卡吗？是不是？ 没钱你在外边丢钱包。 这句倒是实话，你们也甭盼着我有钱，有钱也都丢了。 别瞎说啊！别瞎说，有钱呀、是你一点点挣来的。 哥哥姐姐是关心你，没对象咱不多问，但是没钱、 这就没少问啊。 没钱是很痛苦的。 怎么着？最近有女朋友的吗？ 嘿，你看，这问的还你看这打手腕上不是？ 有， 还真没有。 钱包都丢了，有什么女朋友啊？你不想想，这怎么过呀？ 我怎么那么冤？当然就跟他过了。 我这个。都知道你丢了钱包，就在家里班班盼着你来，没地儿吃东西，我们得照顾照顾，是不是？ 对呀、啊， 来来，好久没有外人了 啊， 也没什么聊天对象。 我现在发现我比你们生活更枯燥。 今天我跟你小猪哥还细数他小时候撒的那些谎，正好你也来了，一块来痛陈家。 干嘛小时候撒谎？一直就没说过实话嘛。 对 你看，你这句就不是实话啊。 你像家宝最喜欢跟家里说订辅导书、辅导书、 辅导书， 经常呢价格十块钱的辅导书，跟你妈报账50，你妈也纳闷，什么辅导书这么贵呀？你也是挺能准备的，跟你妈说这个辅导书是上知天文下晓地理，考试通关升学必备，是妇孺老少这个咸宜的这个辅导书。 这还是辅导书吗？听着像咸菜。都能吃啊！ 你妈听你这么一聊 啊， 终于不信， 不信就对了， 就问了你的邻居葫芦，葫芦小子比较直啊，他说是15块， 他把实话说了，15块。 其实辅导书是10块， 因为葫芦跟他妈说的这书是15块， 哦， 他得保持价格一致， 而都撒谎， 你妈不信呢， 还不信啊？ 又去问了，皮球， 你看我们家这住的都什么人呢？ 皮球呢，说是18块， 皮球就稍微大一点。 又问小柱，你是当哥的，你帮着打听打听，到底多少钱？ 哎，这应该问小柱哥。 小柱说，30， 多少钱？好啊，还就是你，要不你挣钱狠。 我把那个去学校往返当时那打车钱算里面了， 呵，还真仔细啊。 最后你妈给了10块钱 啊， 咱院里前前后后跑了大概那么2天吧。 我妈缺心眼儿，跑2天，最后才知道这书10块钱。 因为问多少人就多少个价格，你妈呢就把这些价格汇总到一起，求了个平均值 啊。 然后呢，咱算算， 还出错了2次。 哎，有亏多少的，有补多少的，有欠多少的，有赢多少的。 我妈是会计， 然后呢到学校找班主任去了。终于想想，我直接问班主任多好啊。 那干嘛跑那一圈？这真是缺心眼儿。 姐姐测试一下咱们大院的孩子们的这个嘴里的实话。后来呢跟各个家长也都报了实情，那天晚上咱们院里快板声此起彼伏，噼啪啪噼啪啪， 玩拖鞋打屁股的声音， 哎呀，全挨揍了。 你是不是觉得自愧不如？跟你妈从智商上来比，还是她老人家略胜一筹？ 对，我真没觉得呀。我跟我妈智商比起来，我觉得我是略胜一筹 啊。不，你比你妈强。你除了智商有问题呢，可能身上还有点内伤。 我还有病是怎么的？ 就那天打的呀。 最后反正这顿揍是躲不过。 这顿剁是怎么回事？ 这顿揍 啊！ 而且我听到你的呼喊声也配合了这个节奏。 大了令大令令大！ 哎呀呀呀！哎呀呀！ 大令大令令大！ 关于胡同小孩骗父母的事儿呢？虽然说挨了揍，但是咱们还得揭发一下他们的历史。家宝， 哎， 小的时候学校组织看电影，妈妈给了他1块钱交电影费，他嘴馋买了1块钱的发糕，边吃边想钱不够看电影咋办呢，于是急中生智跟妈妈说，妈，你再给我1毛钱，我掉了1毛看不成电影了。他妈怒吼，我给你1块整钱，你怎么掉的1毛，你说。你这已经比你哥聪明多了， 是吧？ 小柱偷了50块钱啊。 哎呦，小时候就开始偷钱了。 关键是他花5毛买了一个干脆面，吃吃吃，哎，撑得不行不行了。剩下的钱呢，一想，我偷的是个整张啊，我要是剩的这点49.5块，我拿回去，我妈准知道我偷钱了。 那怎么办？ 要不扔了吧？ 扔了，嘿，还是你挣钱。 那么王大磊呢，是这样的啊，他把他妈给钱买通话书，王大磊用刀片把这书的定价给咔嚓掉了，然后改了一个价格，以为自己做的是天衣无缝， 回到家以后，他老妈看到价格微妙的笑了，当时就没有拆穿王大雷。 是没有拆穿，是没有明白。我怎么感觉他根本也没有发现。 王大雷以为爸爸妈妈被骗过去了，心里美了很久很久。嘿，后来有一次，下雨天，他妈拿他出气，他才知道原来呀、啊，他妈早知道了。 哦，他妈是后半截儿。 对呀、啊，下雨天就打孩子呗。 哦。 那么周飞是这么着的啊，放学回家呢，和一个小女友回去啊，被妈妈看到了，妈妈就问周飞：“周飞，你过来，你是不是早恋了？”周飞就说。哦，不是，妈，你看这个女孩又高又漂亮，学习又好，她怎么可能看上我这种人呢？结果她妈妈居然信了。后来呢，周飞也以为骗过了她妈，一个大雪天挨了打，她才知道哦。 好，都是闹天气的时候挨打， 而且全都是挨揍以后才知道前面的事儿办错了。 叶鹏呢，胡同里的小时候淘气，偷偷的打家庭作业啊，还有考试的试卷都扔到了电视柜后边藏起来，放学回来以后骗父母说没有作业。他妈也奇怪，没有作业是吗？哦，好吧。上学的时候呢，他又骗老师说作业本丢了，一直扮演着双重间谍。后来呀、啊、家里进了只耗子，他爸呢为了打耗子搬开了电视柜，发现里面有各种的作业，各种不及格的卷子，沉默了很久，然后呢用一种非常神秘的笑哈，一边笑一边摸着叶鹏的头说：“孩子，以后你可怎么办呢？” 还剩最后一个了， 好像 还剩最后一个没挨打的孩子了。 哎，对，我记得在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有一次数学考试，因为这个题啊之前都做过，所以全班呢除了小花姐还有这个同桌，其他人全都是100分。哎，结果小花姐呢抄错了一个题，回家呢就跟他妈说呀说。妈妈，我考了99分，全班第二。然后他妈呀也非常的满意啊，微微一笑，还做了大餐，还买了衣服啊。结果就是在一个风和日丽、晴朗的一个天气里，你挨了揍。 哇，那这天数有点多了。 些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夏永元、英宁、王磊、严家宝，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Sunshine.